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个主题，题目叫一个求经历的祷告。那我们现在还是在以弗所书，保罗的以弗所书，这一本书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重要。这一本书神让保罗让以弗所的教会，也就是我们今天的教会，看到从天上所倾倒下来的神要给他的儿女的所有的祝福，然后保罗要神的子民明白，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已经是一个新的人。当我们还是在过犯当中的时候，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为我们的罪而死，我们相信他，接受他成为他的儿女，我们的身份地位就不一样。而且我们不但可以跟神和好，我们跟神的选民以色列百姓和好，我们跟我们的弟兄姊妹和睦。保罗在以弗所书当中有两个非常重要的祷告，那第一个祷告在过去我们已经分享过，就是他一个求什么？求启示的祷告。当保罗向以弗所的教会，就是今天你跟我说明神在天上为我们所预备的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有七大属灵的福气给我们的时候，他在那里祷告，祈求神降下那智慧启示的灵。那启示的灵在我们中间开启我们心中的眼睛，让我们可以真认识我们的神，真认识耶稣基督神的儿子，让我们明白神为我们所预备的那天上的产业是何等的丰盛，以至于我们心里对神的火热被眺望起来。当保罗向以弗所的教会，就是你跟我讲明了神为我们所预备的耶稣基督的救恩，耶稣基督将我们与我们的弟兄姊妹已经在神的爱中已经和睦，已经和好，一起可以来同奔天路。因为耶稣基督那复活的能力，那神的大爱已经充满在神的教会当中。以后保罗在当时虽然他被囚在罗马的监狱，但是他为以弗所的教会，就是你跟我再一次祷告，这是一个求经历的祷告，这是一个要点燃那圣灵之火，点燃我们里面对神的爱，点燃我们对弟兄姊妹的爱，点燃我们明白神的大爱，愿意活出一个真正的神的儿女。他来祷告，这是一个求经历的祷告。所以以弗所说两个祷告，一个求启示的祷告，第二个进到求经历的祷告。然后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就是讲到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我们这一群人，我们这一群人就是神的教会，怎么样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活出神的心意，活出神给我们的命定。哈利路亚。所以我们今天在以弗所书第三章的十四到二十一就是后半段保罗的祷告，好不好？我们先来把这个经文一起用大声的来把它来朗读一下，好不好？以弗所书三章十四到二十一节，来。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天上地上的各家都是从他得名，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据，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 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阿们。我们一起来祷告。是的，但愿我们的神在基督耶稣里，在教会里面得到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主，我们在这里领受你话语的时候，是的，赐下那智慧启示的灵在我们中间。主啊，不但让我们明白，让我们可以紧紧地抓住神的应许，紧紧地抓住神的大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活出神的爱，在主你自己的教会当中彰显你那丰盛的荣耀。谢谢主耶稣与我们同在，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哈利路亚。十一月份是一个特别的月份，你有没有觉得？哦，有多少人你是在十一月份生日的？有没有？有啊， Adela。 哇， Alice 也是啊，好像 Holly 是不是？哦，那个Poro 就相差一天就是十一份啊。还有没有？哦，十一份真是一个特别的日子啊。啊，有一位真的是 神国当中的伟人啊，在十一月份也生了啊，他是葛培里啊，啊 Billy Graham。 Billy Graham 是在那个十月七号，今年十一月七号99岁，他生日。哦，99岁差不多他经过了一个世纪啊，对不对？他要进到100年的这个他在地上的那个生活。你知道比尔·格兰是非常有名嘛？啊，他的服事超过75年。哦，听他那个福音的，哦，他宣教那个福音布道会的，各世界各地已经超过了超过2亿，至少差不多3亿的人，很多的人因为他的布道会接受耶稣基督，归入神的名下。所以他经过这样长期的服侍神，到了他99岁生日的时候，你觉得他要讲什么吗？你觉得他要讲什么话吗？你觉得他是不是说，哦，哈利路亚，我过去的日子75年的侍奉，哈利路亚，感谢赞美神，你看多少人在我的手下因为我的布道而得救啊，我的名要真的是在神的生命册当中，不知道在神的生命册当中呢，我得到的冠冕荣耀是非常的伟大的。你觉得会不会他这样？经过99年，经过他超过75年的侍奉的生涯，他总结了他侍奉的人生，他就讲了这么几点给大家鼓励。他说，总结我的人生就这么几点。一，我每天认真的读圣经，读神的话语。二，我就将我自己的生命交在主耶稣基督的手上，将我自己交托给我们的神。三，他说我就愿意跟随耶稣基督的脚步，凡神的旨意我就跟随。四，他说我就活出神给我的呼召，爱弟兄姊妹，而且建立彼此的相爱，彼此的互助。五，他说我求告圣灵，圣灵的帮助，我要活出仁爱、温柔和忍耐的生活，在圣灵的大能下面。六，他说我就跪下祷告，这就是我的生活。他也劝勉你跟我跪下祷告，他说直到你和神成为亲密的朋友。弟兄姊妹，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祷告？在神的面前，就像比尔·格兰，就像但以理一样，一直到他80几岁，他每天3次跪在神的面前向神来祷告，有一个目的，就是跟神的关系 建立起来，跟神的亲密度再一次的提升。当他跪下的时候，神的圣灵充满；当他跪在那里祷告的时候，神的恩膏就覆庇在他的身上。弟兄姊妹，葛培里比雷光他自己总结的这么几点，好像看上去就这么的简单，这么的 simple。 这个也就是我们今天刚才所读到的，保罗为以弗所的教会，就是为你跟我在那里祷告，求神给以弗所的教会，给你跟我有神那里来的那能力，可以活出与神的亲密的关系，可以在圣灵的帮助下面可以活出爱，可以顺服圣灵的带领，跟随耶稣基督。他在这里讲到什么？每天读神的话语。哈利路亚。所以保罗在那里跪在那一个罗马监狱的地上，向天父祈求说，神啊，将以弗所的教会，将你跟我放在我们神的手上。他在那里祷告，因为他知道我们的神他就是天上地下全家各家的父啊。他这里讲我们都是从神那里得名的，因为我们的神就是我们的父亲。当一个父亲的，他会爱他的儿女，他会供应他的儿女，他会帮助他的儿女，在他儿女最困难的时候，父亲出来来保护他的儿女，来提拔他的儿女，因为他认识到只有父，天上的父才是所有一切的源头。他向天上的父来祈求，他跪在那里祷告，他在天父面前屈膝跪拜，为我们来祈求。所以祷告是我们每个人每个家庭必须有的，你必须在你的生命当中，在你的生活里面，在你的家庭里面建立这一个祷告的祭坛。你有没有每天的祷告？你有没有参加教会的祷告会？你有没有星期天早晨来到这里一起来祷告？这是我们在神的面前跟神建立关系的一个最好的时间。这是保罗在那里向以弗所的教会所做的榜样。那很有名的尼托生，大家知道吗？尼托生 Watchman Nee， 尼托生有一句非常有名的话，他说，神在我们身上的能力不会大于教会的祷告。如果教会不祷告，神的能力没有办法彰显。如果教会只是几个人在那里祷告，神的能力就在这一个几个人的绝小的范围里面。神的能力在我们身上不会大于教会的祷告。这是尼托生所讲的。弟兄姊妹，神在寻找一个器皿，就像保罗在为以弗所教会祷告一样，教会要起来祷告。这个也就是我们今年在这里，我到今天为止一直在向我们的弟兄姊妹在呼求的，出来祷告。如果教会不祷告，神的能力没办法彰显，教会的复兴在于祷告。所以地上的得胜在于我们的祷告，在于我们的祷告。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叫 Clawe， 我不知道你认识不认识这个人。他是19世纪到20世纪之间的这样一个人。他是一个商人，他是一个生意人。他的厂那个非常的大，差不多有到今天还在，差不多有4 billion 的 revenue，$40 billion的那个这样一个生意啊。如果给你看你就知道 Quaker， 那个这个是 Quick Oats 嘛，这个叫什么麦片啊， 哦，麦片有人叫老人头啊，十八世纪的一个老人啊，这个是他所创建的一个麦片的一个公司，一个公司。他在年轻的时候得了非常严重的病，好像已经不行，但是他在跟神求，求神给他延长他的性命啊，他还非常的年轻啊，他求神说，我有一个心意，我是要成为一个 businessman、哦、大家听到 businessman 好像哇，为什么要做 business， 可以做 business 非常好，为生而做。他说，我要将我所赚得的超过 65% 用在神国的侍奉当中，侍奉当中。他的在祷告当中，神给他智慧，怎么做生意，怎么跟员工相处，怎么跟客户相处，怎么将神的爱借助他的公司带到这个国家这个社会里面，社会里面。而且他借助他的生意传福音，那个 Moody Bible Institute 知道吗，在芝加哥、哦、Moody 那个、神学院啊、哦、还有那个 Pacific Garden Mission 啊、哦、还有甚至在1920年代的时候，美国的打劫那个贩毒的那个运动啊，都是他跟他的公司在那里支持的。哦，一个很有名的叫 R.A. Torrey 大布道家啊、哦，所有的那个布道的经费基本上都是他在那里支持。但是他怎么说？他说，我不只是天国的生意人，他说我更是基督的见证者，因为他向不只是他公司的员工，他向社会这个国家，他向其他的生意人来见证耶稣基督，带领他们信主。他说，虽然我已经是公司的总裁了，但我仍向上帝来支取薪水啊，这个薪水，这个源头是上帝来的，这个源头是我们的神所供应的。他说，很多人夸我很会做事啊，会赚钱，但是他说，我最最会做的事就是祷告，因为在祷告当中，我看到了上帝不断的在做事。做什么事？做那我们这些人啊所不能做的事。弟兄姊妹，这是一个祷告的人，祷告是能够改变一切的。问题在于我们有没有起来祷告，问题在于你有没有参与这一个祷告，问题在于我们祷告的热情是不是就像保罗一样，他跪在那里向天父呼求说，神的儿女要起来，神的儿女要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神的儿女要为我们的耶稣来做见证，神的儿女要在教会里面，在这个社区里面来见证耶稣的。弟兄姊妹，这需要那圣灵极大的工作。所以保罗在那里祷告的时候，他求圣灵来充满，他求圣灵将我们心里的力量可以刚强起来。这里讲到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内在的人，就是里面的人，那英文所谓的 inner man。 当我们认识耶稣基督，受洗归入他名下的时候，我们里面的人就活过来了。那什么是里面的人呢？保罗在罗马书还是在哥林多后书，在以弗所这里都讲到那一个 inner man， 那一个 inner man 是在我里面的，他喜欢神的律。当我们里面的人苏醒过来的时候，我们喜欢神的话语，我们喜欢来遵循神的命令，我们喜欢来活出神的命令。所以虽然我们的肉体会毁坏，但是我们的内心那一个阴的面却一天新似一天。你知道吗？你都有手机吗？都有手机，你看我的手机都保护得很好，是不是、哦、有套子，虽然保护得很好、哦、但是这个有一天 这个手机还是会用坏掉，或者这个 keyboard 不 work， 这个 button 啊不 work。手机有两个部分，一个叫硬件 hardware， 对不对？还有一个就是软件啊 operating system 软件。那手机最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里面的软件。当里面软件运作正常的时候，我的手机才能用。如果我的软件被那个 virus 啊病毒感染的时候，我这个手机就没有用。而且我的软件要不断的 upgrade， 不断的要升级啊，我这个手机越用越好，是不是弟兄姊妹？就好像这个手机一样，那个软件就是我们里面的人。我们里面的人有没有常常的更新？我们里面的人是不是一天新是一天？这需要圣灵来帮助我们。所以什么是内在的人呢？这个内在的人是能够看见的，就像保罗在那里求启示的祷告，第一个祷告一样，开启我们心中的眼睛。在诗篇里面119篇也是讲到，求神开我们里面的眼睛，让我们明白神的律法，让我们明白神的好处，让我们明白神的话语的奇妙，是要看的。我们里面的人是能够听的。当耶稣在跟他的门徒跟百姓传讲神的工作的时候，在福音书里面四福音，耶稣四次讲到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啊，这个耳朵就是我们里面的耳朵啊。而且耶稣在启示录里面有七次讲到有耳可听的就应该听啊。当耶稣跟神的教会在那里最后教导的时候，所以求神开我们里面心中的内心，那里面的人因他们的耳朵可以听见神的话语。我们的耳朵不是塞住的，这是内在的人。那内在的人可以尝啊，可以尝到神的恩典，神的美善。当我们投靠神的时候，神的美善我们就可以得到。那里面的人而且是有感觉的。你怎么样有感觉呢？当你寻求神的时候，那在使徒行传17章里面，他又讲到什么非常的形容，非常的具体啊。或者可以揣摩而的，那揣摩就是 grasp， 就是把它抓住啊，抓到了神，因为神就在我们旁边不远。而且这里内在的人是需要操练的。你需不需要运动？你不运动的话，你的肌肉就萎缩啊。所以我们要在敬虔上面操练我们自己，让我们真的是言行啊、举止啊，真的是有耶稣基督的那一个样式。而且我们内在的人毕竟是要洁净的。当我们有污秽的地方，当我们有得罪人得罪神的地方，当我们说出不好的话语，当我们的心思意念有不合神的心意的时候，求神的宝血来洁净我们。我们需要每天来到神的面前，求神来洁净这一个内在的人，才能够是一个被神的荣耀可以充满的。所以这内在的人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而且你要去吃，你要去吃，你要去喂养你里面的人，就像那婴孩一样。凡有小孩子的你就知道，那婴孩渴慕他母亲的那一个奶啊，那一个粮食啊，以至于他因为吃了那母亲的粮食，他就渐渐的长大。在这里讲到说，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粮，就是神的话语。所以我们为什么要鼓励你每天要读神的话语，甚至计划好每天都要读哪些话语？弟兄姊妹，一年就已经要过去，你有没有再读？还剩下一个月，如果没有的话，你一定要读神的话语，是神的话语。他这里讲到，当婴孩爱慕奶一样读神的话语，叫你们叫我们因此渐长，以致得救。你说我已经得救了嘛？ 你信耶稣基督已经得救，当你这里说你的生命要成长以致得救，那一个得救不止于说你受洗归入耶稣基督的名下，不管你的年龄多大，你在神里面有多少的年长，或者你已经受洗已经十年二十年，但是如果没有吃这个灵粮的话，你永远是一个婴孩，你的得救仅仅是那一个得救，那一个得救原文是一个进行时，直到我们见耶稣的面。所以当我们如果尝过主恩的滋味，知道神爱我们，知道神怎样拯救了我们，我们一定会读神的话语。所以祷告读神的话语，哈利路亚，这个让我们里面的人可以成长，这个就是内在的人。所以保罗在这里呼求说，借助那圣灵，那原来是说The power of the Holy Spirit 就是圣灵的大能，让圣灵的大能在我们里面彰显出来的时候，我们心里的一个阴的面可以被刚强，那个阴的面，那个里面的人可以被成长起来。他没有说这是那圣灵的内住，当你受洗归入耶稣基督的时候，圣灵是在你里面，那叫圣灵的内住。就像你去买一辆车子，名牌 BMW 或者我都还没开过 BMW， 那个 BMW 你买来放在你的车库里面，你只是看 你不开，那个车子对你来说没有什么意义，没有什么作为。当你拿起那个钥匙去启动那个汽车的时候，踩上油门的时候，你行驶出去的时候，那这个 BMW 为你效力，行在那个freeway 上面的时候，你就知道那个车子的那个马力，那个能力，就像让我们在这里让圣灵的一个大能，圣灵的能力在我们生命里面的时候，以至于我们里面的人就刚强成长起来。所以当你看到一个真正被圣灵充满的，他一定有一个成熟的生命，他有一个成熟的生命，而且他蛮有智慧，他知道怎么样处理，他知道怎么样去寻求，他能够明白神在他心生命当中的旨意跟命定，而且他的生活是平稳的 stability， 他是一个稳定的人，他的情绪不会今天是这样明天又是那样的。最最重要的一个被圣灵的大能充满的，我们在这里都呼求圣灵啊，求你来充满我们。但是我们要被神的圣灵充满，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要过一个顺服的生活。就是比利冠，就是比利冠他总结出来所说的，他将他的生命交在主耶稣基督的手上，他要跟随耶稣基督，这个就是一个顺服。当我们顺服的时候，当我们顺服的时候，神的充满，神的信实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彰显出来，神就要做那极大的事情在基督的丰收教会里面。哈利路亚，这是一个圣灵的能力，耶稣就是一个最好的榜样。当耶稣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他的智慧，他的生量是同时成长的，他的生量，或者讲到不管是他肉体的生量 physical 肉体的生量，他那一个属灵的生量，他是同时的成长的。就是说你在耶稣基督里面的日子多久，你的生命应该也是成长多少的。我们需要成长，当耶稣出来服侍之前，他经过了试探，在路加福音里面讲到四章节，耶稣出来的时候他怎么样，他被圣灵充满，有圣灵的大能在他的生命当中，以至于他可以胜过那试探，经过四十天的禁食，他在侍奉在服侍当中也是一样。使徒行传第四章讲到什么，神将圣灵跟能力高在耶稣的身上，以至于他可以做那神的美事，以至于神迹奇事发生在那里，以至于人得到医治。弟兄姊妹，我们需要圣灵的大能，这一个大能 是按住神丰盛的荣耀在我们生命当中所得到彰显的。什么是丰盛的荣耀？什么是荣耀？当摩西跟神说求上神啊，你耶和华求你给我看看你的荣耀的时候，耶和华跟摩西怎么说？我要向你彰显我的恩慈 goodness， 神的 goodness， 神的好处，神的美善。神是那有恩典怜悯的神，神的好处要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借着圣灵的能力来得到彰显。按住神丰盛的荣耀，什么是按住神丰盛的荣耀？什么是按住？弟兄姊妹，最近节了有没有出去吃饭？有没有？有的人举手，都是在家里吃，跟我一样，家里吃最健康，是不是？哦，有出去，出去也不错，难得吃好吃的，我也喜欢吃好吃的啊。你出去吃饭，你吃完以后，啊，那个招待啊，哦。那个 waitress 就拿那个收据发票给你啊，对不对？其中有一行哦，叫 tip， 哦，这个人吃了50块钱，他说 no tip， 没有 tip。 我说如果是那个招待的话，哇，我很伤心，我要等着这个 tip 养家糊口啊。没有啊，看看这一张，哦，吃了九十三块，好，给了18块小费，不错嘛，超过18%，有没有给小费超过18%的，或者达到20%？哦 ，Michael 有啊，跟我一样，好，哈利路亚，要大方一点，好，18%不简单，好，再来看一下，所以餐馆就发现一个道理啊，有些人不给小费啊，有些人给小费啊，给的都不一样，所以他就暗示你啊。至少给个15%啊，或者你达到20%，哎，真的不错不错。但是你来看一下这一张发票，哦，这一张发票，好，哦，花费了5块，差不多6块钱，但是他给了小费是446块。有没有给过这样小费的？举手。啊，没有，我都没有，我也不要举手。没有，这个叫什么？这个不是按照那个人那一天花费是多少，这是按照这个人所拥有的，这是按照他的荷包是如何的大，他给的小费，不是按照这个上面的数字。弟兄姊妹，按住神丰盛的荣耀，神的荣耀，神的恩慈，神的怜悯，神的恩典，神的好处，神要给我们的是非常的丰盛，非常的大。当神要按住他的丰盛的荣耀给我们的时候，是按照神的荷包，按照神的丰盛。弟兄姊妹，所以有时候我们好像信心不够，好像我要读经，好，一读我就要睡觉，好像我来祷告，我也不知道祷告会我祷告什么，看其他人都祷告的好像哇，真的很华丽呀，啊！但是我们祷告会不是这样，我们是用心的祷告，用我们的心在那里呼求啊。所以每次祷告会完的时候，哎，大家就发现我的喉咙都哑掉，是不是？啊，因为当我们在花上那么一点的时候啊，神看为美善。神看为珍贵，神要打开他天上极大的仓库，倾倒他下的供应，他的荣耀，他要做成那极大的美事在我们中间。弟兄姊妹，所以你要不要来参加？要不要来参与啊？弟兄姊妹，一起来经历神丰盛的荣耀。哈利路亚。所以保罗在这里祷告说，当我们愿意降服在圣灵的大能下面，当我们愿意去那里真的是寻求神，让神的能力来充满我们，让我们里面的灵人给每天成长起来的时候，神按住那极大的丰盛要赐给我们，那是神的爱。所以保罗在这里继续祷告说，求耶稣基督，因为你们相信耶稣基督，耶稣基督要 住在你们里面。因为当我们受洗归入耶稣基督的名下的时候，我们是神的儿女，神就在我们里面，耶稣在我们里面的耶稣基督要叫我们那个爱心有根有基。那英文原来的意思就是说，有根有基在哪里？在那个爱当中啊，那个爱就是基督，那爱就是神。所以我们要来看一下，那要让基督居住在我们心里面。弟兄姊妹，你怎么样让可以让我们的神居住在我们心里面？那个居住就是安顿下来 ，dwell， 安顿下来，不但是安顿下来，而且是可以感到非常的舒适。居住在我们家里面，在你的心中，你在你自己家里面有没有很觉得很舒服？哦，Amy 说我们要去 vacation， 真的 long time no vacation 啊。哦，我说哈，最好的 vacation 就是坐在我们家里面，我就坐在 deck 上面看看我们家后面的风光就好了。家里面非常非常的舒服。但是如果你走到一个家里面，有一次我跟 Amy 啊，因为教会一对夫妻啊吵架，哦，男的可能外面有外遇啊，哦，怎么样，家里吵架，他们要去做和解的工作啊，所以我们就啊，他们就好久不理啊，然后又不在一起吃饭，那我们就煮一些菜，买一些菜去到他家里面啊，一起来坐下来用餐嘛，让他们可以在一起时间啊。我就中间起来了，我就上卫生间了。我一上卫生间一看呢，我就发现，怪不得这一家吵架那么厉害呀，不能和睦啊！卫生间表现你家的一个 presentation 啊，如果你的卫生间非常的脏，谁要住在哪里？就像耶稣要住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是不是里面已经清洁了？那不该有的应该丢掉，要清洁打扫的把它打扫干净，不管是哪一个角落。弟兄姊妹，所以耶稣在你里面有没有感到舒适？耶稣有没有在你里面，在我里面，里面他感到住在那里非常的安顿，非常的安顿。在创世纪十八章，亚伯拉罕在麦粒的橡树下面，哦，三个天使到他的家里，那其中一个就是耶和华到他的家里的时候，亚伯拉罕怎么招待他？哦，客人来了，赶快给他们洗脚啊！客人来了，赶快给他们端茶，赶快煮面啊，用上最好的面粉啊，然后杀牛犊啊，上牙膏啊，来招待这些客人，让这些客人可以在他的家里面非常的稳当，可以在那里享受。弟兄姊妹，耶稣在你的家里，在你的心里，他没有感到那个享受感，就像亚伯拉罕招待那个招待这三个天使一样。而是像罗德一样，当天使到他家的时候，他那个环境是一个淫乱的环境，那一个环境是暴力的环境，以至于神不得不将罗德一家带出索罗马俄罗马。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热情的招待耶稣基督？我们有没有在基督徒丰收教会里面热情的招待耶稣基督？你怎么样热情的招待耶稣基督？我跟你说，一个非常实际的星期天早晨，你要找到。为什么我要这样说？你一定要找到，在找到之前就到。当我们在这里祷告的时候，我们在这里欢迎耶稣基督，欢迎神来到我们中间。他今天要做大事，他今天要做神迹奇事，不但是一直要发生在我们中间，让我们心里所有一切的难处在神的爱当中要融化掉，要得到医治。我们欢迎耶稣基督来到我们中间做那美好的事情。你有没有找到？这是一个欢迎神的态度，不是姗姗来迟，这个是最最基本的，最最基本的。所以保罗在这里呼求，向神呼求说， 以弗所教会的弟兄姊妹，基督徒丰盛教会的弟兄姊妹，让耶稣基督住在我们里面，以至于我们的爱可以扎根在耶稣基督的身上。那一个扎根就是我们最近读的诗篇第一篇里面所讲到的，我们不从恶人的计谋，不从恶人的道路，不从邪慢人的作为，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思想神的话语？当我们思想神话语的时候，我们这一根天线就跟神的恩典连接起来，就像那一棵树栽在溪水旁边，那一个溪水就是我们耶稣基督，那活水，那生命的活水。当我们扎根在耶稣基督的身上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按时间结果子，不管环境怎么样，叶子不枯干。我们所做的均等顺利，在神的旨意里面，不但是我们扎根，而且说我们是建造一个 foundation， 建造一个根基， grounded in love， 就是建造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当我们读了神的话语，我们思想神的话语，当我们要行出神的话语，就是说听见神的话去行的话，就将我们的生命建造在耶稣基督这一个磐石上面，以至于雨淋水冲风吹，我们不会倒。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我们不会害怕，不会害怕火灾、水灾、地震或者战争。当我们根基扎根在耶稣基督生命上面的时候，我们不会动摇，不会动摇。弟兄姊妹，你不需要多看很多的那些666或者什么讲法，这个讲法那个讲法。弟兄姊妹，我们的目的是要定睛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当我们定睛在耶稣基督身上，当我们栽种在耶稣基督身上的时候，仇敌的作为不能得到我们。所以神就是爱，当我们的生命建造在耶稣基督身上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彼此的相爱，因为神就是爱。所以他原本就说到 Rooted and grounded in love， 那爱就是神，神就是爱，神就是爱。哈利路亚。当神的爱在我们里面的时候，当我们明白耶稣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的时候，我们可以经历所有一切的难处。我记得 Emil 在2009年1月份的时候，可能过去不知道讲过没有，他在医院住上了30天。医院住30天在美国是一个不得了的事情，他已经好像看到那个死亡的阴影，那个肉身啊，好像那死亡的阴影要来抓住他，但是他里面的人，他那个阴的面却是如何的强壮。他那个阴的面已建造在神的爱的根基上面，因为他那个阴的面建造在神的话语上面，他紧紧地抓住了神。在那个时候，神赐下一首诗歌，那首诗歌非常的简单，就是耶稣，你为何这么爱我？他过去也没有唱过，可能才听到过一次，但是神从天上就这样给他 download 交管下来一首诗歌，以至于在那个30天的过程当中，他心里的这一个力量没有衰竭，而且更强壮，因为他抓住了神，因为这个就是神的爱。因为我们的神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这是一个从永远到永远。我们今天诗歌也这样唱，而且神的爱那一个宽，那一个是 agape， 就是从神那里来的真爱。因为那一个爱是爱所有的人，是爱所有的人，不管他是哪一个种族， 不管他的信，不管他的父死，神的爱都爱每一个人。而且那一个爱是如何的崇高，高到诸天，而且那一个爱是为了我们，我们这些原来坠入在犯罪的这些世人，神降世为人，将我们拯救。这就是长阔高深的爱。这一爱有时候我们很难明白，如果没有经历的话非常难明白。保罗在这里讲到说，这一个爱，基督的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是人所能测度的，就是说 beyond surpass 我们的 knowledge， 我们的知识，我们的理智，我们这一个头脑。弟兄姊妹，你们认识我们这里有一个小朋友啊，有个小朋友叫 Avier， 是邝弟兄的孙女，是不是叫 Avier？ 他名字叫 Avier 吗？你的孙女名字叫什么？非常的可爱，对不对？但是这一个孩子，如果你要说 Avier 是说爱你，我来抱你一下，他要不要你抱？他不会要你抱。但是他妈妈走近他的时候，他怎么样？他就会趴在他妈妈的身上。是什么原因？他知道他妈妈在他妈妈那里他很安全。是什么原因？他知道在他妈妈的身上他可以得到保护。是什么原因？他可以知道在他妈妈那里他不会被你们这些叔叔阿姨啊那么恐怖的给抓走啊。这是超过他的知识的，他这个年龄的。这个就是保罗在这里所讲的，基督的爱是超过我们所能测度的，超过我们的理性，超过我们的知识。而且这一个爱不只是要我们去明白神那长阔高深的爱。什么叫明白？明白可能你是要了解，可能我要知道，可能我可以回答问题，可能我去考试这个课程可能会及格。但是在这里保罗更深的讲到，那你明白神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的时候，他是讲到那个连结，讲到一个你有没有抓住神的爱，那一个神的爱有没有成为你生命的一部分，那一个那神的爱有没有发出你生命的动力，那神的爱有没有让里面的人渐渐的成长起来。有一个猴子啊，可以看有一个猴子，猴子生来，哇，很多人就在树林里面嘛，啊，就在树林里面，哦，猴子有一个很大的爱好，就是玩耍，谢谢，就是玩耍，对不对？啊，猴子妈妈跟这个小猴子说，哇，这些树林，哦，都是我们，哦，玩耍的地方。哦，都是我们的一部分呐、啊！哦，这个小猴子根本就不懂得这个是什么，是我的一部分。这些树林，这些树跟我有什么样的关系？等到某一天，他开始去操练，跟着他妈妈去操练的时候，跟着其他的猴子，他的哥哥啊，他的姐姐去操练的时候，他就发现了啊，我有一根很长的尾巴，那个尾巴原来可以派用处的，我这个尾巴可以。挂在这个树上面，把我挂在这个树上面，挂在树上面，我可以玩了、啊，好像荡秋秋一样。这个树就成为它的一部分了。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挂在神的爱上面？整本圣经都是在讲神的爱。我们有没有将我们自己挂在这一本圣经上面？就是说我们有没有将我们自己挂在神的话语上面，我们有没有将我们自己的生命跟神的爱连接起来，以至于神的爱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的一部分，你就可以活出神的样式。这个就是我们不只是明白到一个连接，到一个紧紧的抓住，而且这一个紧紧的抓住，这一个明白是以众圣徒一同来明白， 一同来连接，一同来抓住神的爱，一同来活出神的爱。弟兄姊妹，以弗所书这一本书不是写给一个人的，这不是写给你，写给我，是写给神的教会。保罗在这里强调说，我们是要跟众弟兄姊妹一同来明白神啊长阔高深的爱，超出我们所能理解的那一个爱。这个就是保罗在前面讲到的神那恩典的荣耀，就是神那极大的美好，神的救恩在你的身上，在刘妈妈的身上，江波波的身上，爹波的身上，神的救恩是在你的身上。你今天已经成为洁净的人，你今天已经有一个新的地位，神的儿女，你可以承受天上的产业，但是不停留在这里，因为我们的神是丰盛的神啊。他讲到我们的神是 fullness of God， fullness of His grace， 就是他的恩典是极大的丰盛，那一个丰盛是要给所有的神的儿女。所以神在那里不只是寻找你跟我，神在那里寻找一个大的器皿，神找一个大的器皿可以来承受神那极大的恩典的丰盛。那一个器皿是什么？那个器皿就是保罗在那里所祷告的，求神的教会可以起来。弟兄姊妹，从恩典的荣耀到恩典的丰盛，需要一个大的器皿，这个器皿就是你跟我，我们这一些全部加起来，神的教会成为那极大的器皿，让神的荣耀充满在这个器皿当中。这需要你跟我跨出来，这需要你跟我花上一些时间，这需要你跟我花上一些代价，这需要你跟我甚至花上一些金钱，这需要你跟我有一个愿意的心。所以这是一个从个人的经历到教会的经历，不只是你仅仅的你得救的经历，你个人的见证，哦，神在你工作上面的供应，神在你家庭里面的供应，是这一个经历，是一个教会的经历，让神的教会充满了神的能力，让神的教会充满了神极大的一个荣耀。所以不停留在个人，保罗在这里呼求说，神的教会成为那大的器皿，来承受神的恩典，承受神的荣耀，承受神的好处。这个大的器皿就成为合神心意的一个教会，这个大的器皿就成为耶稣预备好的耶稣的心腹。弟兄姊妹，所以他祷告有一个结果，保罗在这里祷告有一个结果，他要让我们真正的可以认识到神在我们生命当中，借助那圣灵的能力，借助神按住神极其丰盛的那个荣耀，神要做事在他的教会当中。保罗在这里最后他怎么说？他要我们相信神的教会，相信他能。你要好好的回家再读，再读这一句话，二十节，三章二十节，他说：“神能，神能干什么？神能够成就，神能够做成。神要成就什么？成就我们一切所求的，就是说，神要成就我们在这里献上的祷告。就像以多生讲的，祷告多少，成就了。”成就多少，而且不但是成就我们所求的，神要成就一切我们所求所想的。神要知道你想什么吗？你跟神的关系是如何？你今天你知道你的儿女在想什么吗？在于你跟你儿女，你儿女跟你的关系啊。弟兄姊妹，这个就是彼得光所说的，他在那里跪下祷告，一直到神跟他建立那 intimacy 极亲密的关系。神能成就一切我们所求所想的，而且他这里讲到，他说他能成就一切超乎我们所求 所想的，又没有时间，我简直就跳过去。他给我们的是要超乎的，超乎，超乎 far more than 多于我们的，而且他说，而且他能充充足足成就一切超乎我们，充充足足 abundantly 是丰丰满满的。弟兄姊妹，在于我们这个器皿的大小，多大的器皿，曾经神多大的成就。而且他这里继续说，他不只是超乎，他说神能充充足足成就一切远超乎，远远的超乎啊 ，exceedingly beyond， 那是极大极大的神的作为。最后，保罗在这里后面加了一个，记什么？他说神能成就，充充足足成就一切远超乎我们所求所想的，基于什么？他说造作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能大力，那一个大能大力在里面，你的里面，你里面的内在的人 in the man， 你的内心是不是心事一天心事一天？你里面的人有没有给他供应？你里面的人有没有给他喂养？有没有得到清洁？你里面的人有没有在听？你里面有没有来做？你里面有没有讲出神所你要讲的造就人的话，让你里面那一个圣灵充满的能力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运行？所以这一个结果就是神的教会是一个荣耀的教会。弟兄姊妹，弟兄姊妹，基督徒丰收教会要充满神的丰盛，要成为一个大的器皿。神要在基督徒丰收教会里面，在耶稣基督里面，在你跟我中间得到他当得的荣耀。最后我要请那个 Dave 先上来，我们要在这里结束的时候，这需要你跟我的参与。对不起，那个放回去好不好？弟兄姊妹，这一个大的器皿需要你跟我一起来穿越，一起来摆上，一起来花上时间，一起来花上我们的生命。当以色列的百姓在四世的年代里面，因为他们没有认识耶和华，因为他们没有遵循神的命令，因为他们所追求的是以自我为中心，以自我为大，他们所寻求的是彰显他们自己，神将他们交在迦南敌人的手上，神将他们交在迦南王耶宾的手上。耶宾有超过900辆的战车，很多的士兵，欺压以色列的百姓20年之久。这记载在四世纪第四章里面。神在那黑暗的时代里面兴起了神的士师，神的仆人底波拉，他也呼召神的勇士巴拉起来，巴拉呼召神的百姓一起来跟随来征战，但神的百姓在那里听从神的命令的时候，一起起来来参与那一场从耶宾征战的战争里面，神为他们做了大事。不是以色列百姓有多少的勇士，他们手上没有兵器，神降下暴雨，天为以色列百姓裂开，耶宾王的战车 士兵被暴雨埋伏在河床里面。神的士师底波拉在四世纪第五章里面，他做了一个诗歌，底波拉之歌， The Song of Deborah。 这一首诗歌不只是在那里赞美我们的神，神为以色列的百姓作战，那一首诗歌我也称它为 The Song of Participation， 就是参与的诗歌。底波拉在那里回忆神怎么来帮助他们的时候，他说因为以色列中间有军长率领，因为以色列当中有领袖率领，就是说原来的意思就是说他们的头发非常的长，就是说他们不剪头发，一直要到征战得胜为止，他们要过一个拿撒人的生活。而且以色列的百姓也甘心牺牲自己，摆上他们自己。底波拉在那里歌唱说，我的心倾向以色列的首领啊，他们在民众甘心牺牲自己。我们在那里颂赞我们的神。弟兄姊妹，不管你是教会的领袖，不管你是教会的是星期天来祷告会来早祷来主日学来参加教会的小组，不管是你教会的哪一种身份，在这里讲到以色列的首领，以色列的军长，教会的领袖，他们起来愿意甘心牺牲自己，而且那些跟随者以色列的百姓也甘心牺牲自己。底波拉在那里向神敬拜赞美的时候，他说当神的呼召临到巴拉的时候，巴拉去呼召那些以色列的百姓，有十个支派，他们得到了呼召，但是有两种不一样的回应。以法莲、便雅悯、玛拿西、西布伦、以赛加、拿弗他利，这六个支派，他们听到了呼召，他们得到了呼召，他们也明白这个呼召，但是他们将自己挂在这个呼召上面，他们回应，他们起来，他们起来愿意牺牲自己来拼命干死来征战。但是有另外四个支派，流便、加德、但、亚瑟，他们也听到了呼召，但是流便说我心中有大志，我有很大的计划，我有很大的谋算，但是这一个计划只是在纸上，他没有出来。加德居住在约旦河的东边，在基利地，那里地土为傲，一片青草，那里可以安居， 那里可以养育他的儿女。他说我现在正在忙了，我家里有很多的事情，过一阵我再来吧。但支派他等候在船上，因为他在做生意，他说我要养家糊口啊， 我有一笔很大的生意要做啊，我的生意还没有做成啊，我不能来啊。亚瑟呢，他在港口静坐，他在那里晒太阳啊， beach 多优美。他说这就是我退休的生活。但是我们的神却是有恩典怜悯的神，十个支派他们听见了呼召，六个支派回应了呼召，六除以十啊，就是60%啊。我今天才知道啊，中国人说考试60分是及格啊。当神的百姓在这里，在底波拉的时代，60%出来回应，愿意摆上他们自己的时候，神的作为就降临在以色列的征战与敌人的征战当中。以色列百姓没有刀，没有枪，但是那耶宾王的仇敌就被耶和华神击灭。弟兄姊妹，我知道在我们中间，在过去11个月当中摆上了自己，摆上了时间，花上了代价。你在那里读经，你跪在那里祷告，你在那里呼求，你参与教会的祷告会，参与教会的早祷，参与教会的主日学，参与在教会的小组当中读经分享见证。神说圣灵的能力要继续的充满你，要让你里面的人一天心思一天，要让你里面的人更强壮起来。还有很多的路要走，让圣灵来充满你。如果是你的话，你等一下可以出来，我要为你来祝福来祷告。弟兄姊妹，我知道我们中间不管是家庭工作距离有很多的难处，但是今天如果神跟你说今天是起来的时候，就像以法莲、便雅悯、马拿西、西伯伦、以赛亚、拿弗他利一样，听到神的呼召，他要起来，他要早早的来到神的殿中。你要早早的来到神的殿中，来这里等候，来这里早祷，来这里参加主日学，而且你要组建参加教会的小组，而且你要参加教会的祷告会。如果你有这样一个回应的话，等一下我请你出来，我们等一下在敬拜的时候请你出来，我要为你来祷告。或者你说我真的不行，我的难处非常的大，或者我还需要等候。就像但支派一样需要等候，但是你今天跟神说，圣灵啊，求你来开启我，那保罗的那一个求经历的一个祷告成为我自己的祷告，那圣灵的能力成为我生命当中那一个能力。如果是你的话，你也可以出来，我要来为你来祷告。好不好，我们用这首诗歌来敬拜的时候，如果你愿意接受祷告的话，你可以来到前面。谢谢。 的心，主啊，求你来纪念，加添他心中的力量。 使我心变化， 主啊，让他在寻求神的道路上面， 我心在这里， 在你的身上， 你恩典永留。 再要往前，那圣灵极大的恩膏。极大的能力， 在你慈爱里， 伴着耶和华 一切 丰盛的荣耀， 软弱 让破 都将被挪去。让你爱围绕我， 成为神家中的祝福， 吸引我靠近你身旁，我等候将如鹰展翅升腾，我要与你飞翔，你神灵引领我，在你爱的大能。 主开启我眼，使我与你面对面，明白你的爱在我里面。我心意向我显明你旨意，在每日生命中以你爱的大能拥抱我，让你爱围绕我，你神灵引领我，在你爱的大能 拥抱我们， 拥抱我，让你爱围绕我，吸引我靠近你身神灵引领我，在你爱里大能。 我要与你飞翔， 我要与你飞翔。你神灵引领我，在你爱里大能。 是的，主，在你的爱的大能当中，圣灵，求你来引领我们。让我们紧紧地跟随耶稣基督的脚踪，让我们降服在耶稣基督的命定里面。主啊，让你自己的教会基督徒丰收教会，在这个末后的时代里面，可以起来来祷告，来读神的话语，来寻求神的旨意，来见证神的美善，来传扬神的福音。让主你自己的教会成为一个大的器皿，可以神借神丰盛的荣耀，神的丰富充满在主你自己的教会当中。主耶稣，我们谢谢你，求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圣灵的同在，常与众弟兄姊妹同在， 直到永永远远。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